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即係開完呢個街工波之後咧，就翻翻嚟講下今日嘅主題，其實就係喺呢個夏威夷會談。咁啊，蓬佩奧同呢個嘅中國國務委員負責外交啊嘅國務委員啊，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咁啊，據說就係美國通啦咁樣。咁啊，駐美大使就崔天凱，但係楊潔篪就係代表共產黨喺政治上睇住呢個中美關係。其中一個人物，另外一個就是中美貿易談判的代表副總理劉鶴。究竟這個的談判是怎樣呢？事前可能有些人有一種很樂觀的情緒，但是當時我都覺得其實這種樂觀情緒都是即有時有些一廂情願。今次就很明顯，你看外交的公佈來說就應該什麼都談不到了。即係話，如果以中國嘅外交談判啦，我哋用翻中英談判嗰個情況嚟去比對比，咁通常就係話喺會上邊咧，大家就坦誠地闡述咗自己嘅立場， 各自表述， 咁即係各自表述啦。咁就究竟去到乜嘢最惡劣係咩咧？就係話下次會面時間冇定，惡劣一，惡劣二，有冇有益有建設性咧？以前中英會談咧，就大家都好留意嘅。就是出嚟的新聞公佈裏邊，中方有冇講嘅會談係有益有建設性？ 嗰啲行文啊， 咁啊，亦都雙方會唔會繼續再傾落去咁？咁今次就有好似有建設性嘅， 有講對話， 持 續維持對話， 持續維持呢個對話，咁即係未破局，但係完全冇共識。咁當然就係佢已經準備定咧，就係hold一hold先咁樣。 咁就亦都擺出一個所謂嚇肯傾嘅姿態。咁喺人大嗰個嘅議程裏邊咧就冇列入。咁結果佢一談完之後， 就立即 就即刻光報，仲要改埋字眼添啦，就係由呢個外國干預就講改做 勾結外國，就 唔係由 外國干預係調翻轉。 香港勾結 係啦，就唔係打外人喎，而家繼續係閂埋門打自己人，因為你勾結啲境外同埋外國勢力。 咁呢個就係一路李家超所講噶啦，就係、是、你見到啲咩人，一般人見唔到嘅咁。咁我覺得呢啲就係、都唔知係乜嘢嘅理據嚟嘅，坦白講。嗱，我去美國，我見到有啲人肯定係李家超見唔到嘅，唔係因為我勾唔勾結外國勢力，而且嗰啲人係我1989年之後認識嘅朋友。當時他是一個卒仔，今天已經是民主黨裏面的中堅呢。那你李家超當時只不過是一個散仔差佬而已。那為什麼我見到那些人你見不到，你我見到民主黨黨鞭你見不到，為什麼李柱銘去到會跟這個波洛西可以大家攬頭攬頸？因為1990年波洛西是這個加州的議員的時候 認識了30多年咯， 就已經跟李柱銘認識，然後他組成這個 Hong Kong Caucus 推動在美國的國會裏面關注香港前途問題，大家是30多年的朋友。你李家超的時候，你連政治是什麼都不知道，我想說你今天坐在保安局的位置，你連保安政策是什麼你都不知道，你只是一個執行上面指示的一個這樣的木偶。就算你林鄭，我就說梁振英是特首就怎樣，因為正正就是香港已經被貶為一個傀儡政府，他去到美國他只見到這個紐約市長 Bloomberg 彭博，就是這麼簡單。那為什麼以前的特首曾蔭權可以去到這個 World Economic Forum， 可以跟拉加德坐在這個 Forum 裡面作為演講的嘉賓呢？為什麼別人得梁振英不得，為什麼林鄭不得呢？是不是這個就是個問題咯？而點解呢個係一個證據成為刑事罪行嘅證據咧？我想問下， 就好重嘅喎，嗰啲判刑係佢而家講嘅罪係 刑事罪行嘅證據 喎， 係嘛？所以我就話呢個荒誕嗰個程度就唔係鄭若驊所講中港之間嗰個法制係冇差異嘅，大家刑事嘅舉證責任咧都係無罪推斷嘅咁樣。而家講緊嘅就係呢啲所謂勾結外國勢力呢啲咁空泛嘅內容，根本喺普通法裏邊係不能成立嘅，其實係。 大陸那套法制赤裸裸的邏輯罪名啊，是 是啊，咪邏輯罪名咯、啊，我覺得，喂，好簡單嘅啫喎，即係等於好簡單，我去荷里活，我見到阿 Tom Cruise， 你邱騰華過到去，連 Tom Cruise 嘅助手都見唔到，咁就我係勾結外國勢力，你講出嚟都笑笑大人個口啦，係嘛？佢而家修改咗就係嗰一 part 咯，係 啊， 就唔係外國干預啊嘛，而個主動係喺香港人呢度啊嘛，因為佢個法例本身。就 punish 唔到阿馮佩奧噶嘛， 所以呢個就有人推論或者係去估係咪呢個楊潔篪同阿馮佩奧傾嘅過程裏邊咧，另外一個咧就即係稍作調整，就話嗱，我唔喐你香港嘅美國人咁樣，我喐翻我哋自己香港人咁樣，係咪咁咧？咁樣 政治解讀咧係有呢個意思嘅，即係話你中央情報局喺香港嘅活動，美國領事館嘅情報活動，我唔會拉你，不過我會拉香港嗰邊嘅人。你明唔明嘅意思啊？ 明， 即係話如果個 CIA 見范國威，就唔會拉個 CIA， 不過拉范國威就係咁咯。係你勾結 CIA， 唔係 CIA 干預香港。嗰、那個改動啊，帶嚟嗰個政治上嘅 implication， 我覺得就係咁啦。那個政治含義就係咁啦。但係坦白講，我覺得呢個中美之間嘅呢場新冷戰咧，亦都唔會喺短期裏邊完成。點解咧？第一 ，Donald Trump 需要習近平。嗱，呢個博爾頓嘅書裏邊所講嘅嘢，我覺得有堅有漏。但係 Donald Trump 需要習近平，唔係因為需要習近平幫佢買大豆，而係佢需要揼習近平嚟選舉。 即係有 出權啊！ 有光先有影咁樣係。 係啦。 如果唔係點樣顯示我嗰個權威或者警惡情奸，我要揾一個外在嘅敵人係去團結翻，又或者係將一啲境內美國境內嗰啲嘅即係反對聲音壓落去咧，又或者顯示佢俾美國民主黨嘅候選人呢個啊。副總統候選人 民主黨 是即係而家佢嘅對手啊，選舉對手係 呢、這個乜鬼嘢？ 拜登， 拜登 Joseph Biden 係啦，比拜登係更加強硬咧，更加能夠領導呢個嘅美國政府咧，咁樣係嚇顯示維護佢自己一路講嘅 American First， 即係美國人嘅利益咧，咁樣包括埋呢個普世價值嘅維護咁樣係。 嗱，亦都牽涉到對 Donald Trump 嘅睇法，因為連登同眾志之間嘅爭拗咧，我都想講一講。 嗯， 大家要記住，國際政治裏邊咧。是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國家也是以利益為主的，所有政客你要記住，道德與利益，核心價值和利益之間的關係永遠都是一個張力來的，不可能是任何一方面壓倒一方。所以大家對 Donald Trump 無論他的言論，對這個所謂的 Black Lives Matter 的看法什麼都好，我們作為香港人，我們不是美國的選民來的，我只是看 Donald Trump 的香港政策的，坦白說，如果 Donald Trump 的決定是有利於香港政策，包括去阻止這個一國兩制的崩潰的話，我就會支持他的香港政策。如果他的香港政策要執行下去，他就要唯一的條件就是他需要連任，但他連任之後會不會改變對習近平的政策，大家握手呢，有可能，但這個不代表他是一定會出賣香港，係咪？呢個係政治需要。佢而家嘅政治需要，如果你代入 Donald Trump 嘅角度，佢而家就係要選舉，係咪？肺炎係搞到佢一鍋粥，跟住再到呢個黑人警報嘅問題，亦都係令到佢一鍋粥噶啦。佢嘅選情係不利嘅，而家係。好啦，拜登因為正正就係佢係民主黨過去對中共比較軟弱，亦都係打嘴炮嘅咁嘅奧巴馬嘅政權一路落嚟。對香港問題，奧巴馬嗰八年任期裏面係視若無睹，呢個好清楚嘅， 冇實際嘅一啲 雨傘運動咪就係 出過㗎，係。 跟住你記唔記得美國領事館當時嘅美國領事館喺奧巴馬年代駐港領事係叫我哋泛民去待住先㗎嘛？其實係喺雨傘運動之前啊， 嗰啲對外嘅講法係好軟弱 嘅， 係。 係啊，係支持中共嘅立場，係支持待住先㗎嘛。咁所以你問我哋要咁樣睇個歷史，我睇翻過嚟嘅話咧，我覺得就唔可以話我哋一定要靠民主黨嘅遊說，淨係遊說呢個波洛西好民主黨議員好。咁你 Marcus Rubio、Ted Cruz 呢啲撐香港嘅，全部都係共和黨議員嚟嘅喎。是嗎？如果你這樣就很幼稚，我覺得對國際政治的看法。 是西良說是因為早前這個香港眾志在美國的即是幫他們協助打國際戰線的敖卓軒呢，就接受訪問的時候呢，就曾經即是大力批評過這個即是他眼中極右 的特朗普，咁樣咁啊，跟住咧令到好多連登嘅朋友咧就會覺得啊，咁樣係咪好有問題啊？咁啊，跟住搞到阿黃之峰就走出嚟咧，就要有一個好鄭重、好嚴肅嘅一個致歉，就引起一啲嘅風波咁樣係嚇。細良係從呢個嘅事件咧係去誘發咗出嚟咧，即係對國際政治特別，我哋要打國際戰線，又或者係點樣睇國際政治戰線上邊其他國家、其他政國家嘅政客或者係元首，又或者係政府議員咧，係去協助香港人，係去捍衞我哋嘅一國權、一國兩制嘅過程裏邊，我哋點樣係去做判斷？ 最好佢哋就係兩黨爭住幫香港人出聲。你問我，你問我就係咁。最好就係德國因為受壓，俾人鬧完之後，最好默克爾又出聲。 大家記唔記得喺特朗普公佈啊？公布咪話即係要唔排除去到最終極就可能要取消呢個香港嘅獨立關税之前啊，即係之前嘅前夕啊，呢個民主黨嘅佩洛西啊，都講㗎，公開地發言，希望大家咧就支持特朗普總統嚇，係推出嚟去即係去捍衞香港，或者係去即係制裁中國嘅一啲嘅措施。咁出咗台之後咧，唔夠理想或者唔夠硬淨咧，Pelosi 又再走出嚟鬧特朗普咯，係就係咁樣咯，係最理想嘅情況就係咁啦，係。 嗱，我覺得好簡單，無論策略分歧好，即係阿 Jeffrey 嘅睇法好，乜都好，即係我都有上去睇下佢哋即係嗰啲爭拗。 嗯， 大家都係為香港好，嗱呢個好重要，我覺得唔係梁耀忠嗰個問題嗰種性質。 嗯， 只不過大家拗緊用咩手法。 係， 記住千祈唔好去到就係即係粗口問候人哋屋企人啊呢啲咁嘅。 即係我覺得無謂啊。 同埋唔好俾自己嘅意識形態即係成為咗枷鎖啊！哦，佢係右，我係左，咁所以即係勢不兩立啦。你都唔好寄望佢會幫我哋啦，咁樣就唔好俾呢啲咁樣嘅嘢影響自己去做判斷。 你問我，如果 Pelosi 可以夾住 Donald Trump， 係 喺香港問題裏邊唔好退讓，又有何壞事咧？你問我。好啦，如果 Donald Trump 又好，蓬佩奧又好，或者而家嘅美國嘅呢個國務院裏邊嘅官員都好，而佢哋亦都知道第一國會有壓力，第二有民意嘅壓力，而佢哋亦都唔會咁容易去 trade 同共產黨去 deal 啊嘛。所以我就話呢個唔會互相排斥，我要誒呢、這個白人至上嘅法西斯嚟嘅呢個政府。喂，如果你咁樣講咁樣睇國際政治就好大鑊㗎啦。你將自己一種強烈嘅政治信念，同一個游說的策略撈埋一齊嗰陣時咧，咁你就選擇的選項就少了很多。係，我坦白講，游說美國都是兄弟爬山的啦，而家大難臨頭咯，香港都。如果你仲喺度自己喺度揀，係咪？坦白講，而家饑荒冇得食。係。Gary 就話我要揀呢啲唔環保啊呢啲食物，冇唔係有機嘅，人哋俾碗菜你食，你就喺度問一下，喂呢碗菜係咪有機種出嚟嘅先？裏面嗰啲醋米係咪呢個冇農藥污染嘅先？如果唔係我唔食啊咁。喂，大佬你唔可以咁嘅態度㗎係嘛？ 會瓜老襯嘅咁樣係會。 係啊，包括就算係啲人幾咁討厭呢個德國嘅政府都好，你唯一方法就係要揾到佢嘅掣你去撳啊嘛。係嘛？而家撳得喐㗎咯，因為佢係歐盟嘅常任主席嚟㗎噃。佢冇辦法用德國總理嘅角度去睇問題㗎喎，佢要代表歐盟喎。好啦，跟住喺呢個夏威夷 BBQ 之後咧，七國外長係聯合發表聲明嘅喎， 呢個我哋都歡迎㗎，其實係 係啊，咁呢個肯定就係美國事先已經做好嘅一個動作啦。咁所以你話係咪已經冇得傾咧？我覺得唔係，中美之間，但係肯定第一 round 係唔會有成果嘅。點解咧？中共永遠都係嗰種方法 set deadline。呢、這個就是化被動為主動的方法的，永遠都是 set deadline， 就如男女朋友大家分手一樣，你幾時幾月幾日之前不覆我的話，我們就散檔了。 所以早前就說很快地樣很趕急地樣五月公佈即是開人大兩會，接著六月就本來應該八九月的或者八月的時候才完成整個立法，現在我們就要趕在六月，他現在真的這樣做了。我們之前在節目多次講過，就是乘住美國或者是歐洲那些國家自顧不暇處理疫情，現在又講緊第二波爆發，就希望這樣是快打慢嘛。 因為你要記住，我經常都說有時候很多過去那一年很多人即先開始留意國際政治的事，因為香港人表面是一個國際城市，但他對國際的金融變動呢財經的變動就很敏感的，但對政治的事就很多人沒有興趣的，其實根本是去到美國去到巴黎都是 shopping 的，就是 去美國就去 factory outlet， 可能去巴黎就是、這個、 香港都不認識立法會議員，更加何況哇原來美國都 又有兩黨的，這樣是 即現在很多人知道這個波洛西是這個民主黨的大佬，知道他是這個國會的黨鞭都很厲害的，其實即已經進化了很多，我覺得 學得很快， 但是你要記住，如果有人告訴你哪一個人是救世主呢，你要提高警覺，國際政治是會變動的，很多事國家利益是優先的，中間很簡單，越南這些國家是不斷被蘇聯被中共出賣，是吧？你看到人家的國家折騰得那麼緊要，你就知道強權之間的政治角力是不是我們所理解，即係嗰種京劇裏邊嘅黑紅面白面嗰種面譜式嘅政治人物嚟嘅，所以我就係話我哋只可以靈活地喺嗰個嘅見縫插針，有機會去講多啲，令到外國理解香港嘅情況多啲。希望可以，美國係一個多元政治嚟嘅，你要記住。就算佢個總統都好啦，佢都係受制於好多，因為佢你睇呢、這個。紙牌屋你就知道了，其實 House of Cards 你就知道了，是就算那個總統本身他 White House 裡面他在 Oval Office 做的決定是不是可以這麼容易走出去呢？首先你要面對就是 國務院裏面的官僚喎， 係啊，跟住又參眾兩院，跟住參眾兩院一齊過，過咗一關又要第二關， 真 係 三權分立嘅喎。國會嘅權力係好大嘅喎，唔係好似我哋香港嗰種人大式嗰種嘅國會嘅喎。人哋嘅國會兩黨嘅多數黨領袖嘅權力係好大嘅喎。House of Cards 第一集，我記得Kelvin Spacey 係嘛個男主角啊， 男主角啊， 就係個黨鞭嚟嘅嘛，佢係 Party Whip 嚟嘅，佢係當時係。係咪？佢個權力係好大噶，佢點樣 manipulate 佢啲黨派點樣投票啊？嗰啲咁嘅嘢，即係點樣拉一派帶一派啊？呢啲嗱，呢啲就係專業嘅政治，你唔好當做好道德咁去睇。 不斷係要做計算㗎， 係啊，原來佢哋係咁㗎，唔係為原則，唔係為公義㗎。喂 ，politician， 你只可以問嗰一個 professional 嘅 politician， 你點樣可以揾到佢個掣去篤篤篤篤篤去撳佢嘅啫嘛？其實係唔係亦都唔可以話因為。他是一個純粹只看美國利益或者黨派利益的人，他就不是一個 politician。譬如我剛才講譚耀宗就係咁，梁耀宗就係咁。如果他作為一個 professional 的 politician 咧，佢要 judge 而家 OK 香港人已經去到咁嘅大局一個十字關口啦，市民係對嗰個嘅35+嗰個嘅期望係好大嘅。我喺咁嘅情況底下，我要做一個專業嘅判斷啦。究竟街工？即使冇立法會議員都好，相對於呢個咁樣通過初選集中選票，然後希望實現喺每一區直選裏邊攞多一席呢個期望，邊樣重要呢？咁你就稱啦。然後你再稱就係話，我而家夾硬去，會得到個 backfire 有幾大呢？會唔會連所有嘢都彎曬呢？然後作出一個正確的選擇，嗱呢個就係一個 professional 嘅 politician。 又或者應該要捍衛自己本身嘅原則、底線、行事模式，話俾市民知，話俾選民知，話俾自己嘅支持者知，係有所為有所不為，而換取下一次如果你仲有機會去參選嗰陣時候，市民嘅支持啊嘛，呢個就係咁樣行落去噶嘛條路，同埋你唔係單一議題政黨嚟噶嘛係。 單一議題就唔係政黨嗰啲叫壓力團體 啊， 大佬。嗰啲叫做 pressure group 或者 NGO。所以我哋睇國際政治呢個都係一個過程嚟㗎，我覺得係一個訓練自己嘅過程嚟。我估計下一代嘅香港人，即係而家二字頭嗰啲咧，到我到佢哋一路成長嘅過程，佢哋會叻過我哋好多，因為佢哋開始唔單止淨係睇啦，開始 involve 落去國際遊說活動啦，開始點樣避啦，國安法嚟到點樣避開嗰個嘅國安法嗰、那個嗰把刀，但係又做到喺國際裏邊嘅遊說工作。這個就是逼他們成長的，其實你問我就永遠是兩難的選擇，大家記住 House of Cards 也好， Breaking Bad 也好，這些美劇告訴我們永遠都是道德和利益之間的兩難選擇、 啊、他們裡面很多次就是 殺不殺那個人、啊、每集都是 House of Cards 裡面就是很多他們裡面的 politician、嗯、個個都有自己的 pet project， 某一些法案例如是平權，例如是、就是防止性騷擾這樣，但是因為一些現實政治，他們可能無奈地迫於即係一個選票上面嘅計算，政治形勢咧，可能要擺喺較為次要嘅位置，靜待時機，適當嗰陣時先將呢啲法案推出台，就係、是、咁樣，係好痛苦噶，係要付出代價，但係冇辦法啦，係佢哋要不斷係去做一啲 rational choice， 一啲合理即係、就是、理性嘅一啲選擇，而令到最終佢哋可以推動到佢哋想有嘅社會改革啊，係。 嗱，我哋睇香港梗係好重要啦，因為我哋身處其中，亦都覺得即係一個嘅正義嘅運動。但我哋要令到國際社會要去施加壓力，向中共施加壓力，那個必然是一個很大的利益選擇嚟。因為你要記住，中共都會出招噶嘛。佢見到蓬佩奧，佢都會講很多關於貿易談判裏邊利益的嘢俾佢噶嘛。嗱，你要我一樣都得，我香港讓一樣，你可唔可以搞掂華為？唔知咧。係嘛？佢一定係咁噶，呢、這個就一定 係 give and take 啦。啊，呢、這個第二階段嘅呢個貿易談判就點點點咁樣，係咪可以用呢啲方法係去大家即係拉近距離咧？佢一定會講啲嘢，我相信。 但你睇到、啊、中共係咪真係仍然可以眯埋眼狂牛式咁樣揼美國咧？同一時間佢就簽署咗維吾爾族人權法案、 嗯、 ，Donald Trump 係好多張牌啊！其實而家 美國喂，其實呢個對中共係一個兜巴車落去啊！其實係制裁新疆嗰啲官員啊。是兜巴車下去的、哦、所以你說談不成就一定是的，因為美國我看不到現在兩種講法、 嗯、 一種講法說因為美國讓步，所以中共修改法案和即時提交這個人大，我覺得從來中共 不列入議程那樣東西，根本就是他從來都沒有想過不去過那個國安法的、那個只是一個姿態來的，我覺得。而美國也都沒有任何的跡象顯示他對中共 back down， 我覺得。如果不是第一七國外長，如果不是美國推動的話，何來有七國外長這個聲明？ 為什麼會有這個聲明？ 第二，維吾爾族人權法案，是不是這個在當時來說，你問中共來說是另外一個火頭來的嘛？新疆問題是另外一個火頭來的，今次是。所以如果美國總統是簽署這個法案的話，那他即是在這裡其實是拿個刀仔刺中共的、 是啊，他用全球馬格尼茲人權法案是講緊現有的法律，是去講執行，一拿起就可以用啊，是。 所以你 話167項啊，佢話已經即係共和黨嗰度傾話可以有制裁嘅措施係擺定喺度啊，係。 所以我就睇唔到美國喺夏威夷裏邊就等於因為佢願意接受國安法而中共即刻提交呢個咁嘅決定。嗱，我自己傾向咧，反而就係咧，大家根本上就各自表述，各自表述之後，中共就按照自己嗰條 plan 去做。咁但係佢有冇 break 咧？一定有。這個大家知道的，人大是一個橡皮圖章來的，根本是 brick 從來都在政治局常委手上的，因為它是一個列寧式的一個獨裁的政權、相對起來說美國呢，我覺得反而呢 Donald Trump 呢未必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就是在中美關係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元素。為什麼呢？博爾頓所說的東西未必是真，也都不是完全都是假、我相信 Donald Trump 是一個什麼人？是一個 deal maker，一個 deal maker 永遠咧，佢都係一個 role play 嘅，其實，即係譬如我想收購 洗兩手噶嘛， 阿 Gary 間公司，我一定咧就係、到，譬如我願意出一百萬，其實你嘅間公司一路叫緊係兩百萬， 兩百萬， 我一定係每一次我都一就係空你啦，因為你咁嘅垃圾公司 跌緊噶啦，冇人理噶啦， 你個公司嗰個總裁叫做譚海邦啊，死緊啦， 你唔使唱衰我間公司喎， 譚海邦。啲膚色咁黑，一路發表呢啲咁嘅 bluffing 嘅言論， 即係擾敵， 係啦， 心理戰。 跟住就話好啦，我最後限期6月18日， 係 100萬得就得，唔得就玩完，唔好再見。 因為我有其他好重要嘅 deal 要，可能要去做。 我要飛去夏威夷傾另外一單 deal 啦，你再揾唔到我噶啦。 我要同印度佬傾啊，去搞我啊。 跟住你自己心大心細，你打俾我，我睇一睇，睇一睇個手機，一睇 Gary Fan。唔接， 系 唔接？ 咦，好心急， 再打嚟， 弊啦，可能再慢啲，可能停咯。 我唔接之後，我睇下 Gary Fan 幾耐再打嚟。如果佢心急嘅話，我憑乜嘢揣摩到 Gary Fan 心急咧？就係佢即刻再打一次。因為我唔聽，係嘛？ 會唔會丟唔醒咧？ 好啦，我今次係咩咧？我唔係唔聽，我唔係由得佢響啊，而係我撳咗紅色嗰粒掣。 哦， 你兩響兩下之後，我就撳紅色嗰粒掣。我要令你知道我是特登不聽，咁然後點咧？我就再看下今次第三次再打不打嚟。如果你第三次打嚟，我一定聽。然後我聽完之後，我心中有數，我知道一定跪低嘅。如果你咁急揾我做咩啫？係咪先？咁你好啦，你都會諗噶。我今次還150萬，就話西良150萬冇得傾噶啦，係咪？我聽日我都要飛去加州做嘢啦，我翻返去三藩市啦，我要探親啦。如果150萬，你今晚10點你唔答覆嘅話咧，我就第二個買家噶啦。佢肯出到呢個價錢，其實根本你冇第二個買家。 講嘅啫。 Deal maker 無論佢做任何嘅嘢，講任何嘅嘢咧，佢都係為咗 achieve 個 deal 嘅，係將嗰個 deal 嘅利益 maximize 最大化。佢發爛渣又係假嘅， 鋪鋪清添嘅，仲有 yes 做嘢， 同埋咩咧係冇感情嘅。 有時你會覺得好唔 consistent， 就係因為鋪鋪清。 係啦，跟住我會攬住 Gary 嗱。好像何君堯咁，你睇下咁樣幾多人睇住我哋啊？ 睇下 幾多人睇住我哋？我哋如果傾得成呢個deal嘅話，我哋一齊發達，我哋再賺出邊街外錢。你明唔明啊？一定係咁嘅。跟住擰轉面爆曬粗啦。所以話博爾頓係聽咗一部分，佢只係聽咗 Donald Trump 嘅一部分。我哋選舉一定要靠習近平買大豆啦咁啊。佢唔明白一個deal maker其實佢係兩面人嚟嘅，根本係佢隨時可能對住。另外一班人嗰陣時講另外一樣嘢，喺美國黨內如是，喺對住中共亦都如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即是核子摸象，你摸着他一个面然后说他啊这个正扑街来的。一定出賣香港人的 四川變面咁樣變好多添啦，係 咪咯？好啦，我再褪，我就喺度睇，一路睇，跟住我會即時回覆你 ，Gary 150万係冇得傾，拜拜 ，don't call， 砰一聲冚咗你電話， 唔掂噶啦。 好啦，跟住就其實我根本就一路喺香港，我又冇去夏威夷冇成，係咪？繼續喺度硬硬腳，咁你就死啦！我係咪應該再打電話俾佢咧？你又會知道你再打電話俾我，又會露底。但其實你間公司你就問，其實我再不賣，實際上可能不值錢 可能真的冇啦。 係 由200減到150都唔掂喎，咁樣。 可能100都唔值噶啦。咁但你就要再攞多啲。所以我就話你要再攞多啲，同我再壓低啲，呢個就係我哋兩個人嘅利益，係唔牽涉感情，唔牽涉道義，唔牽涉道德添，甚至啊，即係一個deal裏邊，我點樣可以？去得到 maximize 我哋自己最大嘅利益。好啦，咁中共同美國喺呢個咁樣嘅談判裏邊，佢哋嘅共同利益喺邊咧？其實我節目裏邊講過，金融戰，金融戰。如果美國繼續容許中國利用香港作為印美鈔機嘅話咧，呢個就係佢哋共同利益嘅基礎。有乜嘢可以踩停中共咧？就係我連呢個共同利益基礎我都唔要。 踩平埋佢， 但美國會唔會咁做呢？我真係好難講，我覺得我而家嘅判斷，佢可以出呢個人權民主法去制裁韓正、汪洋、夏寶龍同埋呢個啊樂偉玲。夏寶龍、樂偉玲呢啲已經退休嘅官，其實都係攞出嚟擋戰嘅啫 ，keeper 嚟嘅。 特區官員 唔係佢預咗啊 ，keeper 嚟嘅，即係 keeper， 即係去賣老番、賣開粉檔。或者開一流一，最後尾警察上門拉出嚟頂罪嗰個嚟嘅啫嘛，咁咪唔通擺個自己真係翻去要升官嗰啲人去頂咩？呢個都就嚟退休咯，樂偉玲都係嘛？退咗休添啊！事實上已經 退咗嘅，其實係翻閹嘅，係 省委書記，即係等於當時警隊翻閹二哥一樣啫嘛，攞嚟頂嘅啫嘛。好啦，佢而家如果係攞嚟頂嘅話，佢唔肉痛嘅喎，其實。他擺呢兩個人喺度嗰陣時就預咗頂噶咯喎， 係啊，預期之內嘅，係 啊，個 keeper 嚟嘅，係 工作嘅一部分嚟嘅，其實。 就算你話去到政治局常委汪洋、韓正又如何啫？佢哋如果唔係清理曬所有美國資產嘅話，我都去唔到嗰個位啦。我諗而家即係習近平反貪咁多年，好啦，當佢已經 cut off 曬嗰啲咁嘅利益關係啦，表面上嘅嘢，同埋佢哋有 game plan， 有 plan B 噶嘛一樣。一樣有 plan B 噶嘛， 有人頂上， 有 keeper 幫佢擁住噶嘛。其實係，如果唔係嗰啲蕭建華啊，或者以前嘅郭文貴做咩？ 佢哋就係做呢啲嘢， 手套嚟噶嘛，嗰啲係 就係打你資產嘅，幫人哋。 如果淨係嗱，我話美國如果會出招嘅，假如係呢個人權民主法案裏邊嘅制裁，四大制裁名單，頭先講四位，二呢個香港獨立關稅區。That's all。 我覺得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都未必用，出呢兩招嘅機會係大啲，我覺得。好啦，出呢兩招之後，中共就一定係扮反台嘅啦，其實，即係等於我唔聽你電話一樣嘅啦。 個姿態一定要咁做， 一定係要扮反台嘅啦。跟住就南海，跟住就呢、這個準備呢個武統咁樣，即係喺度 buffing 喺度。咁美國就三艘航空母艦喺西太平洋噶啦嘛， 又再踩死佢。 唔係嚟，而家嚟咗噶啦，已經五月已經出發咗噶啦。羅斯福號、尼米茲號同列根號已經出發咗噶啦。好啦，佢就點解擺？我諗係自從幾多年以嚟啊，我諗十幾年以嚟係最大嘅航空母艦戰鬥群出現喺呢個西太平洋。 係咪96年啊？ 係應該 是台海試射嗰陣時， 四大航空母艦出現喺呢個 西太平洋。嗰陣時冇咁犀利添啊，其實係。 即是話呢個局咧， 勁過嗰陣時啊！ 香港就真係好鬼陰功啊！你去到六，即係美國總統選舉塵埃落定之前都唔會搞掂啊！我覺得 一路拖落去， 因為互相都需要啊！你明唔明啊？美國係需要一個中共嘅敵人，去喺應付佢國內嘅政治選舉。中共習近平佢樹立美國作為呢個最大嘅外敵，主動去挑戰美國係咩原因呢？因為他要做多十年嘛， 權威 你想都想到的，如果他還有兩年交權，他現在應該是跟美國收好的，其實也不會在香港裏面將香港綁上去這個戰狼之車那裡。 一個正常的共產黨的總書記呢，在過去集由鄧小平所留下來的一個黨的一個規範，所謂集體領導規範，是不能夠超過兩屆總書記。好了，現在實際上當然習近平不想交權，這個是事實。而不想交權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什麼呢？現在外敵犯境，所以為什麼印度中印邊境會出現這樣的衝突呢？這個拳頭交，現在印度一路講就話中共的 PLA ambush 佢哋，係埋伏伏擊佢哋。 350人去埋伏佢哋， 350人帶埋狼牙棒去埋伏佢哋。 生鏽釘狼牙棒。 我估佢哋高層啊，唔係生鏽釘嚟㗎。係 啊，唔係啊，我睇啲相係生鏽釘嚟喎。 但係嗰啲影出嚟嗰啲好專業嗰啲狼牙棒。 唔係啊，我睇嗰啲相唔係喎，係生鏽釘嚟喎，係。 咁根本呢個 ambush 咧，就係當時中蘇決裂之後，珍寶島衝突，跟住再套沙頭角槍擊事件，仲有中印邊境衝突，係一連串會發生嘅。即係話毛澤東嘅權力不穩嗰陣時咧，就會出現大量一啲邊境衝突事件嘅啦。而呢次今次 ambush 咧，一定係雙方高層咧，亦都係咧知道唔可以出火氣，因為一出火氣就一發不可收拾。但係中共就撲街啦，收埋啲狼牙棒。然後印度就以為打拳頭交就攞磚頭，就攞磚頭。但點知印度人都醒啦，生命相搏，拱你落懸崖。結果佢係好多解放軍係跌落懸崖死嘅，係 卧虎尋爪打翻贏啊！直情係 佢嘅死亡人數係多過印度嘅士兵。 你持械去毆鬥圍毆人哋，俾人哋打翻轉頭啊！係傷亡仲更加多，死40人。 咁所以咧呢一場咧，大家亦都咧，大家即刻撳啦，我覺得，因為中共就佢只係要。外敵不要真實的戰爭，點解呢？因為真實戰爭是不可操控，不可操控就是就算中印雙方出動裝甲車、重炮、榴彈炮護軍都好啦，就等於中越戰爭一樣。鄧小平真打的話，死幾多解放軍？你諗下，解放軍的作戰能力根本是不得的，因為有偉大的徐才厚和郭伯雄負責採購軍備啊嘛，大佬 曬得添㗎，佢哋係 嗰啲攞你命3000嚟嘅。 記唔記得啊？嗰陣時， 如果出動狼牙棒300多人伏擊呢個印度軍隊，結果自己都死咁多人嘅話，嗱你肯定佢係有嘢隱瞞嘅。如果唔係，佢點會嗰個通係咁樣啊？中共嗰個通啊喺中印衝突裏邊，唔單止中印衝突，一定南海你問我，東海 又會有出事， 一定會有軍機啊、軍艦巡航啊呢啲咁嘅嘢。好了，這個就會一路延續到，即是香港是很慘的，其實這種這樣的情況是會直至到中共內部決定習近平可不可以連任為止。 還有台灣呢，派解放軍機在台灣上空掠過呢？ 如果決定一日拖下去，我看就是會一日一日這樣拖下去，很快可以達成一個決定是很困難的，除非是政變，但是我看不到現在有政變的機會，或者甚至當年廬山會議黨內舉手舉冧毛澤東的機會都不大，我覺得。因為實際上當時中共的實力派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等全部在這裡，軍方也都不是全部聽命於老毛，但是今天習近平的集權已經是將所有個心對他不滿的人不敢再共我投出來， 摧毀了， 不敢共我投出來。你看看李克強一共我投出來6億人1000元人民幣收入，第二共個頭出嚟就係北京疫情啦。究竟有冇第三個頭供出嚟咧？而家我覺得都睇唔到。 李克強嗰度咪一個禮拜即刻改口講，係即刻出嚟撲火，係。 係啊，地攤經濟玩完㗎啦，已經係係嘛？槍旗合法化，我諗全部玩完啦，即係合法。 我以為嗰個會成真添啊！ 合法咗，以為東莞可以重開嗰啲香港人、嗰啲藍絲小心啊，嗰啲阿 B 啊，個北上經常北上或換落嗰啲小心啊，真係。是可能冇辦法實現嘅呢樣嘢，你中招噶啦，到時就以為，好似雷鼎明咁，今次好啦，可以用支付寶俾錢。 支付寶叫雞。 係啊，可以用支付寶俾錢咁樣，可能唔掂噶，可能。咁所以我就話咧，即係係一個，即係我哋只可以 prepare for the worst, hope for the best。即係你如果係太過樂觀嘅情緒去睇香港問題咧，你好容易會精神崩潰，我覺得。 即係對呢個楊潔篪同埋馮佩浩嚇，會即係會面之前有好過高嘅期望，但係出咗嚟感覺好似得個吉，乜都冇講過咁啊，跟住好失落啊。 因為你好簡單嘅，跟住就武漢肺炎追究責任噶啦。嗱，你問中共係咪惡到一個地步，係可以完全唔顧西方？就算我當佢立咗法之後， 個執法的尺度鬆緊去到哪裡他自己決定，當然他會兇到盡香港人，香港人可能有一段時間的在個運動裏面是進入一個低潮，但這個低潮跟2015-16那個是很不同的，2015是因為自己分裂，但是如果一個受壓的低潮呢，就好像雨傘運動之後那五年，然後跟著嘣一聲再彈上 壓力煲， 是的，如果用國安法強行將這個香港人的政治活動壓下去的話，我覺得是可以短暫做到的效果，但你要記住它的成本是相當高的，它這樣壓下去，因為它一路壓一路壓，除非我們自己 內控的，有 N 個梁耀忠走出來的，如果不是的話，大家繼續如常地生活咯。喂，你問我可能一枝獨秀的就是黃色經濟圈的了，到時因為其他的政治表態活動已經被撳下去了嘛，網紅做不到時事評論， KOL 不敢出聲，很多話題不敢講，報紙很多嘢不敢討論，好了，大家大問題的心或者社交媒體裏面是不是真的這麼快可以清空呢？我覺得未必，但唯一的表態就反而會接咗去咩呢，去消費那裡，我覺得好大機會會去咗消費那裡。第二去咗咩聲援那些被判刑的人士啊，人道的支持啊，呢啲，所以我話人道支援的組織是要即係、就是、做多一啲，就係咁，因為那個是會在重壓，呢個係參考台灣在白色恐怖年代未來到大審判之後的情況嘅，其實當時能夠對抗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未來到大審判之後，實際上就是那些辯護律師的團體啊、家屬啊，那些的所謂人道，以人道作為那個的基礎，一個道德訴求的組織嘛。所以你要自己要開始要去思考這些問題，香港人如果你的眼睛只是盯住、哦、美國和中國可不可以談得掂，美國談得掂，打贏中國我們有得救，這樣呢就一來我們其實實際上控制不到，因為這些太多變數。第二是什麼呢，你的人的 fluctuation 的情緒起落會很大，真的。那麼夏威夷 BBQ 你覺得很多人，我想都很留意夏威夷 BBQ 的情況，其實但是實際上第一，我覺得中國貿易戰、中美貿易戰其實那時候都講談不成的，你記不記得？ 是啊，年紀啊， 是啊， 年紀前啊， 記 不記得2018年的年底 給了文本留學回去，跟著習近平全部畫了，跟著拿回去給美國，美國說不是搞錯啊，你這樣就是不用談啦，那最終他就飛去簽訂城下簽文咯，這個就是這樣。所以我就說在中共的談判策略，這個不帶任何道德色彩或者情緒，純粹是專業分析談判策略的話，中共永遠都是那種將被動化主動，然後永遠都是 bluff 人，即是我來的，你的公司不值錢、啊、你的 CEO 譚海邦死得了，是吧，好心做下 Facebook 先、啊、即是口出惡言、啊、我不是特意攻擊他，口出惡言那個來的，一定是這樣，因為他一路慣常的手法都是這樣，其實但實際上他有一條底線在這裡，他知道你退到10,000、100,000我就 dab 了，是吧，110,000 dab 不 dab 呢都還有機會，是的，你就永遠在這裡變成我是主動，你就在這裡永遠在找我的底線在哪裡， 不斷在這裡出招， 是的，你不斷在這裡打電話給我，死了，這個細娘又不聽我電話，那他是不是真的去了夏威夷呢，這樣哎，問一下阿湛先，阿湛就說不是、哦、我那天在翠華見到他、哦、 問卡曼問阿里， 是的，問阿里先，阿里說嗚嗚嗚，你又不知道阿里說什麼， 昨天才跟我赤住 在這裡心大心細心大心細，最後就是什麼呢，去到最後你自己崩潰、 嗯、 你沒有意志下去的話，所以 我自己看的就是中英談判，彭定康是一個高手，就是這樣，所以老平為什麼一個老手最終會即被彭定康煽到直一直呢，被迫自己啃了一壇東西叫臨時立法會、哦、DQ 所有立法會議員，跟住，然後自己嗰壇嘢死啦，屌都唔知點搞。我先頭諗住攞嚟嚇彭定康，你唔俾我驗票，我就炒曬所有立法會議員。 點知真係？ 知彭定康真係話你炒嘛 ？Fine， 因為九七之後個場係你嘅啦嘛，關我咩事？咁就唔要直通車。嗱，呢個就係我當時親身目睹嘅，因為當時我喺民主黨工作，中英談判點解彭定康係一個咁難纏嘅對手呢，就因為佢根本唔理你 deadline。亦都知道你共產黨個 deadline 係假嘅，你隨時都可以 double 嘅，你隨時都可以 proceed 嘅啲嘢，然後跟住你 bluff 咩？我又 bluff， 大家鬥吹， 然後吹到一個地步，最後尾我量出條底線就係、是、我唔要雕啊，其實係我唔想同你做雕啊，其實係嗰下先興啊，我覺得一路喺度耍耍足佢咁耐，然後話俾你聽，拜拜。佢真係拜拜， 走先，冇事我出翻去 啊！我走先啦，冇事你出翻去啊！而家係變咗，所以佢孭曬大鑊個老平都，又妓女又千古罪人就係咁嘅意思。所以始終我覺得都係，即係唔係話安慰大家而係，喺一個咁困苦嘅環境裏邊咧，你嗰、那個如果對呢啲大國之間嘅角力，你一定上心嘅，無可避免。等於，等於我哋鬧梁耀忠一樣，一定上心嘅，因為我哋好想嗰個選舉結果。是可以達到控制的立法會嘛，但是你要記住就是情感理性兩方面都有個平衡，即是如果不是的話呢就真的人都瘋了，我覺得真的 情緒健康崩潰。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個情緒問題，我認識很多我們這年紀的人 不斷跟街坊說 都開始有情緒問題， 即是當他們去掃完沖情之後，我第一首要要務要走下去的話呢就要照顧自己情緒健康，這樣傾多些都是好的，這樣是 因為我覺得圍多啲爐都係好嘅，其實係，即係唔係話純粹大家。 唔係，同埋你睇嘢闊翻少少，希望係即係令到自己係去解困啊，係。 因為你要記住，有陣時候你要褪後一步睇嘅有啲嘢， 嗯， 即係所謂強弩之末，佢嘅勢最盛嗰陣時候，可能係佢開始走下坡嗰陣時候。而家中共亦都係開始係面對一個咁嘅困局，呢、這個唔係話我哋自我催眠咁簡單。武肺之後，其實係一個嘅好大嘅一個。全球對中共的一個反思嚟，係嘛？即係我哋頭先講話，中共係反映到你人性噶嘛。其實人性有好有壞，究竟好嗰邊會唔會出翻嚟咧？而唔係唯利是圖咧咁啊？咁呢個係一個全球嘅反思嚟。咁而香港喺呢個過程裏邊，其實係 play 緊一個 role 嘅，係令到全球嘅強權都需要反思同中共嘅關係。咁帶嚟會有乜嘢嘅影響咧？咁樣當然中共就係會遷怒於香港人啦，呢個必然嘅啦。 搞唔掂你。人哋牽連大波都是你哋衰咁。 第一，佢要將個責任抌落去我哋香港人嗰度。第二，佢要將而家西方圍到佢咧，就係亦都抌落去香港人嗰度。就係、是、你呢班友走去游說，勾結外國勢力，係咪？人哋根本就唔係咁嘅。喂，大佬，我都話啦，國際政治就係永遠都係利益同價值觀嘅平衡。如果你自己唔係出現呢個武漢肺炎隱瞞疫情呢樣嘢，又何來搞到咁大鑊咧？ 嗯， 人哋又點會喺呢個關頭裏邊慢慢將個天秤側向香港呢一邊？喂，舊年打足一年嘅喎，你睇下歐盟其實都係好軟弱嘅喎，係嘛？所以我就話呢樣嘢係有外因有內因，亦都唔係話香港人自己可以決定得到。坦白講，一個咁細嘅地方，一個咁細嘅城市，但我哋喺國際社會裏邊輻射嘅力量係中共係預計唔到。所以他老羞成怒，我覺得。但這個也是他整個挑動中美鬥爭來去鞏固權力的一個策略來的，我覺得是。這個當年中蘇分裂也是一樣， 他覺得自己符合自己利益這樣做回 來。我們從那個黑社會的邏輯去想就可以了， 嗯， 你要跟無端端挑起跟隔離那個幫會之間的鬥爭，實際上肯定就是因為你自己內部想集權壓服你的挑戰者嘛， 嗱，啊，你睇下我幾 打緊喎出邊， 係啊， 喂，大家係咪仲喺度內控先？如果再內控嘅話，我哋冇定棋嘅咯噃。 係啊，而家揸棋嘅係我，係我坐喺度，我先搞得掂嘅。如果唔係咧，我哋成個字頭都俾人哋搞掂埋咁樣係。 好啦，但係你要記住，你頭先講嗰兩個字搞掂，習近平始終都要話俾自己身邊嗰啲人聽，佢，搞得掂噶嘛，係嘛？咁所以呢個就係，大家要記住，點解我哋永遠抱有希望？咁啊，監製喺度撩我哋，咁啊，最後尾要話俾大家聽，我哋今日最新嘅咖啡豆咧就已經翻咗嚟啦。係每日我都要講噶啦。咁今次咧就係，如果你訂咗四包嘅咖啡豆咧，我哋每個禮拜寄俾你都得嘅。咁但係咧，你同時可以得到咧，就喺我心口裏邊咧呢個啱啱做完嘅呢個連珠襟針 啊，好嘢， 係啦。我呢個好嘢啦！ 嗰個咪雲石顏色啊，係呢個就係。 唔係呢個 係石屎，呢個石屎。你上次講話用 cement 做嘅， 係啊，用 cement 有啲重量嘅喎，係。 係啦。咁啊，唔會嘅。嗱，我見到我件衫咧，唔會墜咗落嚟嘅，大家唔使驚。咁咧就，如果你想快啲啦，因為而家今日我哋就整早嗰一爐嘅咖啡豆咧，已經賣咗一半嘅啦。 哦。 咁你要訂嘅咧，就要我諗呢兩日咧，星期五、星期六呢兩日咧，就嗱嗱臨啦。 如果唔係咧，就可能又要等下個禮拜，因為我哋就係咁啊。每一次做一部分，即係75檔，賣曬之後就再做，因為唔希望佢嗰個擺放嘅時間太耐。 嗰個磨咖啡豆機係咪都可以油機 嘅？可以可以，那個不鏽鋼嘅磨豆機。係啊，大家如果唔識嘅話咧，就可以請教阿 Gary 得啦。唔係網上有啦，好多沖咖啡，譬如你只要打 Geisha Coffee。手衝咁樣，咁有好多嘅 YouTube 片去教啦。咁希望大家咧，千祈唔好太過憂鬱。面對而家呢個政局風雲變色，其實呢個係香港100多年嚟未見過嘅一個變局。 大時代 係啦，真係一個大時代。努力長知識，認識多啲國際政治，有爭拗唔緊要，我覺得真係。即係眾志同呢個連登兄弟嘅爭拗，我覺得唔緊要嘅，其實真係 有益嘅，有啲討論啊，討論多啲咧，我哋真係 面對美國政治嘅游說啊， 真理 等等呢啲咁嘅 浮咗上嚟嘅係。 係啦，但係梁耀忠呢種爭拗咧，我覺得呢個唔係爭拗嘅問題啦，已經係就係、是、究竟佢嘅政治行動、佢嘅政治決定係咪對成個泛民嘅初選機制帶嚟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衝擊咧？咁我覺得係，所以一定要將佢止蝕同埋咧消滅於第一步。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